明的小黄鸭。小黄鸭正在房子里一边扫地一边唱歌，突然一只红毛狐狸从窗外窜了进来，一把抓住它。 嘿嘿，一顿美餐到口了，放开我，放开我。啊，放开你，笑话，我等这个好机会已经等了5、6天了。刚才你的好朋友大猎狗到后村去走亲戚了，是不是啊？嘿嘿，现在可没人来救你了。 小黄鸭知道哀求是没有用的，他想了想说， 狐狸大哥，你说的对，大猎狗今天是救不了我了，那你何必着急呢？ 让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可是一只不平常的鸭子。 怎么不平常？你快说。 我呀，我是天底下独一无二的会学狐狸叫的鸭子。 胡说，我不信。 那你先听听我的叫声，然后再吃我，要不然你就再也看不到我精彩的表演了。 好吧， 红毛狐狸松开了小黄鸭，说： 可是你不许离我太远。 小黄鸭后退了两步，整了整羽毛，大声地叫起来： 嘎嘎嘎！ 不对，不对，我的狐狸不是这样叫的。 就对就对，你们狐狸就是这样叫的，嘎嘎嘎嘎嘎。 狐狸生气了， 不对，根本不对，我们狐狸是这样叫的，嗷嗷。 不，狐狸是像我这样叫的，嘎嘎嘎。 不是我这样叫的，嗷嗷。 狐狸正叫得起劲儿，猛地停下来，竖起耳朵，他听到了大猎狗急促的脚步声，他赶紧逃了出去。大猎狗喘着气跑进了屋，说： 小黄鸭，小黄鸭，我没来晚吧？我在后村听到狐狸在咱们这边一个劲儿的叫，我就赶快往回跑。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狐狸要一声接一声的叫唤呢？ 小黄鸭把事情经过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。大猎狗听完了以后不住地夸奖他，说： 嘿，小鸭妹妹，你真聪明。 碰脚鸭，小肥猪把山爬，石头碰破小脚鸭，痛得小猪掉泪珠，抱着脚鸭想办法，下次爬山不带它，我把脚丫放在家。碰脚丫，小肥猪把山爬，石头碰破小脚丫，痛得小猪掉泪珠，抱着脚丫想办法，下次爬山不带它，我把脚丫放在家。

驼背老猴踩都不踩他，只是转过身来用背朝着他。哈哈哈，小猴笑得更开心了。扑通，乐得手舞足蹈的小猴从秋千上摔了下来。哎呦哎呦，小猴痛得在地上直打滚儿。听到小猴的哭喊声，驼背老猴跑来了，独眼猴和跛脚猴也跑来了。他们扶起小猴一看，腿摔断了。驼背老猴忙给他接骨，跛脚猴给他上夹板，独眼猴给他扎绷带。过了些日子，小猴能下地走路了。他万万没想到自己也成了一只跛脚，多难看呀！他伤心地哭起来。小猴，你怎么了？驼背老猴问道。 我的腿残废了，别人会笑我的。 怎么会呢？现在大伙儿不是比以前更爱护你了吗？想到以前常取笑别人生理上的缺陷，小猴的心里又悔又愧。